稍微休息一会儿，咱们接着聊。 哦耶，醒来，工作吃饭发呆，这样算愉不愉快？我现在不意外，生命比现空白，不让它够让你来白沙脑海。感谢你人海中来相遇，当你换平静，我和世界有了联系。爱你让我找到定义，和你拥有属于，就不再怕时间再失去。为你存在才不孤单，苦乐都有你分的分享，幸福奢侈到不 我的滋味，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，领悟人生。快乐合家欢，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，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。临走前再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，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，特别为他骄傲。

欢乐时光